了我第一次的生命。妈妈，你还记得那件为我编织的红色小毛衣吗？是我每天都穿着，总是不让我脱下。妈妈，你还记得你总为我梳的羊角辫吗？是好多人都羡慕我有点乌黑的长发。妈妈，记得你曾答应过我，当我出嫁的那天，你会亲手为我梳理头发吗？可是现在我的头发已经所剩无几。是为哄我睡觉很长的童谣吗？那是我在你的歌声中总能安静的入睡。妈妈，现在你不在我身边，但耳边依然回响着这首童谣。 亲手为我说。